四年前，一张全国彩礼地图在微博上走红，该图呢以地图的形式标注了中国各地结婚彩礼金额，引发了网友的热议。目前呢，经过调查发现，四年的时间里呢，这份彩礼地图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呢，很多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呢，不仅彩礼翻了番，房子、汽车等也成为了结婚的标配。可喜的是呢，在国内一些大城市，南方一些经济逐步发展起来的农村地区和长江流域地区，很多地方的彩礼是不升反降。2016年，宝鸡市事业单位招考中呢，考生李某某填报专业为招考要求不符，其道程序呢都没有发现问题。后经实名举报之后呢，宝鸡市人社部决定辞退已录用上班三个月的李某某。陕西省人社厅呢曾要求对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中不按规定执行引发的矛盾按谁引发谁负责的原则，由相关的责任部门和单位对违纪人员按照有关规定的严肃处理，情节严重的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一时段最后一条资讯，我们共同来关注演艺方面的消息。日前呢，据《明报》的报道称呢，陈小春在出席澳门活动时，他透露呢，本月底将会跟郑伊健、谢天华等古惑仔的原班人马拍电影，会到日本及黑山等地取景。陈小春称呢，时隔20年，古惑仔再合体，但题材呢讲的是道侠，曾志伟呢也参与演出，既工作与娱乐。好了，今天的资讯全分享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听好歌吧。此刻送上的这一首歌呢，来自于萧煌奇的《嗨早安吃早餐》。工作再忙也千万不要忘了保护自己的身体，这个早晨你吃早餐了吗？ 小的蜂蜜松饼做蓝莓，跟牙奶加香醇一下的咖啡，半熟的蛋黄留意出阳光味，空气就像桌上我去一样清脆。草地外拿去拿去，笑着他还要更多的面包屑，经历的通关风雨，等心冲着风来到这很完美。亲爱的，不要再皱眉，讨厌这个世界，生命应该要像早餐般愉悦，不要再流眼泪，拒绝这个世界，让你连开心也是不我的无趣。冰地过的橄榄又热了些，鲑鱼带来满目海水的挪威，一下吃远方岸第13的夜，整个室内都听得见飘落的雪，花不得蜜蜂大月，我的油烟打扰了他的向日葵，加一点轻快音乐，一次早餐就一次美丽的世界。亲爱的，不要再皱眉，讨厌这个世界，生命应该要像早餐般愉悦，不要再流眼泪，拒绝这个世界，让你们开心的是不我的无趣。 嘿，各位大家早上好，此刻你收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我是主播妮蔻。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不光听歌，还分享一下今天发生了哪些新鲜事儿。首先呢，要说到的一件事儿呢，是跟很多人有关的，就是最近啊，我感觉我很久没有去健身课程了，而且感觉肚子又朝着假怀孕的趋势一路狂奔了。日前呢，黑龙江森林工业总局称呢，黑龙江的老爷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惊现了一只疑似怀孕的野生东北豹。东北豹呢是极度濒临的物种，这可是大发现啊。然而呢，野生动物研究所的专家鉴定呢，该东北豹为雄性，此次大肚子也只是出现了一个可能，就是吃得太饱太饱太饱了。 和我相约在午夜喧哗的大街，告诉我这段感情今夜将会是终点。傻傻地看着你，眼角不流一滴泪，说好了要坚强不流泪。我以为我可以让爱变得更甜美，才发现爱情竟是一场残酷的考验，太愚昧，太依恋，才放你去自由飞。一瞬间，爱决定在今夜。 FM 999是有条不紊 ，FM 999是温文尔雅 ，FM 999是雍容华贵 ，FM 999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不过这么说来呢，也能理解，手术时呢，别人看到的器官，他看到的都是作画的素材啊。果然是一位被医学事业耽误的灵魂画家。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稍事休息一下，听到一首歌，来自于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的新鲜事儿，算是给88年出生的朋友扎刀了。日前呢，在金正男遇刺之后呢，新闻报道嫌疑人是一个1988年出生的中年人，于是全世界1988年出生的兄弟姐妹心里和膝盖都跟着挨了狠狠一刀。哎，我还当自己是个宝宝呢，你就告诉我我已经到了中年了，真是不止1988年的无法直视。现在很多24、5岁的90后也纷纷表示，我们也是中年人啊。其实呢，人到中年并没有什么可怕，大部分人焦虑的是岁数已经直逼中年了，还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能做什么，甚至以后还会做什么。少有人呢在一开始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更少有人坚持走完一开始就选择的路。 从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到什么都没有的地方，我们像没发生事一样自顾地走在路上，忘掉了的人只是泡沫，用双手轻轻一触就破，泛黄有它泛黄的理由，思念将越来越薄，你微风中浮现的从前的面容已被吹送到天空，我在脚步急促

在台上的只露几秒钟的面儿，还是暗场，没有一句台词。他从来没有过不知所措的迷茫，最终呢走上这行无关爱好，只是为了被尊重。因为会说山东话，这个来自苛责农村的小伙子被选到了部队文工团，学说山东快书，那也是他演艺之路的开始。带着虔诚和认真，他不惜余力干活拼命，演戏之余呢他什么粗活都干，抢着帮食堂的师傅刷碗。那时候啊，心里就一个念头，被嘉奖要留下来。演林彪剃个光头不算什么，还饿瘦了20多斤，看照片看纪录片，揣摩动作和表情，还自己设计了一套玩火柴的小动作去体现人物性格，硬演的往天安门上一站，非吓死几个人不可。渴望火了之后呢，他就出了名，出门的有人好生招待，住总统套房，进了门摸摸沙发看看厕所，成了进大观园的刘姥姥，一瞬间有点迷失。可是他从来没有真正的骄傲过，保持着一贯的谦虚和低调。我记得李雪健曾说，苦和累啊都让一个好人焦裕禄受了，名和利都让一个傻小子李雪健得了。曾经金鸡奖的颁奖典礼上，他放弃了找了很久的名人名言，说了两句走心的话。不管是正面宣传的党员形象杨善洲、焦裕禄，还是草莽英雄宋江，无论是患上老年痴呆的父亲，还是历史上评价褒贬不一的张作霖，他都演得生动传神。他追求的是变成一个不像演员的演员。演员2分钟，一种呢是演谁都像自己，比如嗨不说了，谁知道要得罪多少的迷妹。另一种呢是演谁像谁，比如李雪健。前者呢用生命做了一个网红，后者才是用生命做了一个演员。小的时候啊，我最反感电视剧的角色莫过于98版《水浒传》里的宋江，明明是众兄弟钦佩的兄长，一群英雄的奉为统帅的大哥，怎么就偏偏的小里小气，猥琐曲折，时时刻刻呢透出招人烦的劲儿。用铁牛的话说啊，哥哥也忒不利上了。当时觉得定是这演员选坏了，辱没了我梁山好汉的赫赫威名。现在想想，那个时候年轻，看不懂人性幽微里的诸般曲折心思，不懂宋江少年曾功经史，长大亦有权谋的成长经历，当然也不懂他屈身草莽，一心想被招安的苦楚，更不懂他从未放弃光耀门楣、封妻婢子的大愿。再回头看时，忽然觉得李雪健那谨小慎微、瞻前顾后的表情，活脱的就是忍气吞声、内心拧巴，面上还要假装豪壮的活宋江。再过几十年，再翻拍100个版本，说到宋江，我脑子里只能浮现出一个李雪健。不讨人喜欢，但绝对在还原原著的基础上，刻画出了一个人的内心。放在那个时代里，丝毫不觉得尴尬，更经得起拿到今天来回味，且一遍又一遍的感慨。戏骨戏骨，大概戏已融入骨子里，那种对于艺术的追求，不是在名气和财富上比下有余可以满足的，而是一种真正属于演员的自我修养。 我愿你与我不懂谦卑，去讲心中理想，不会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我每次回来多少惊喜，也许一生太短陪着你，情感有若行李，仍然沉重待我整理，天气不似预期，但要走总要飞，告别不可再等你，不管有没有机，入味，但你手如明日便要远离，愿你可以留下共我曾愉快的忆记，当世事再没完美，可愿在岁月如高中找你。 用心聆听每一段故事，让我们一起分享更多的感动。这一期的人物志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喽。 再见了，背向你，未够多少伤悲，也许不必再讲所有道理。何时放松我自己？

有的人啊，总是巧舌如簧，当面阿谀奉承，背后呢却玩脑筋。有利可图时呢，你是最亮的心；无用时呢，你则是最差的景。对于这种两面人呢，我们最好就是不屑一顾。大家好，我是主播妮蔻。明天呢，还有好多的路要走，好多的关要闯，好多美食要吃，好多人要遇见，好多时光要细数，好多快乐要经历。 Thank you. 些那些手机来来往往。